马上好，我是丹尼斯，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德拉苏伊斯马萨比亚科主张以纯正的决策致力推动我国实现目标，成为全球九大经济体之一。他说马来西亚的商业监管指标在过去的十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我国的地位由2010年的第19在今年下跌到第47。他说应该以纯正的政策纳入策划、评估、监管机制，确保以全面的机构来更新推动永续的生产和经济增长。另外，首相今日在第13届亚洲欧洲线上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我国目前是和几个亚欧会的伙伴，例如新加坡和印尼，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 VTL， 以迈向社会经济复苏之路。首相表示，他希望恢复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能够协助振兴经济，恢复人民的生计，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跟住落嚟关注国内嘅疫情。我国今日新增加咗6144宗冠病确诊病例，包括12宗系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嚟到2688979宗。今日有6602人康复，累计康复2510029人。目前有516人喺加护病房接受治疗，有2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另一方面，国内今日新增加咗7个冠病感染群。政府将会在下个月敲定配合沙拉越选举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卫生部长卡利扎马鲁丁表示，今日中午已经针对这件事和沙拉越政府秘书探讨，而卫生部副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将会负责和沙拉越政府进行协调。有几个事项是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所以必须在月底敲定之后才交给选举委员会提呈有关的作业程序。国内贸易和消费事务部长 Dadashree Alexander Nanda Lingi 表示，民众如今可以以每盒最低的 4.9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冠病的自行检测试剂盒。他说民众能够以这个价格在99连锁超市的分店购买到自行检测试剂盒。部长亦都欢迎商家所给予的合作，推出这个倡议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及协助我国控制疫情和降低确诊病例。财政部长 Tengku Dadashree Zafrul Abdulaziz 表示，国家数码公司为提供 5G 服务的电信公司征收每 gigabyte 低于20 cent 的收费。这个收费相比之下，远比目前的电信公司提供的 4G 服务每 gigabyte 是征收45 cent 到55 cent 之间的收费还要来得更低。财长话，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确保所定下的价格是公道的，注重在攞翻成本之后而非盈利。通讯和多媒体部今日推介线上各类的服务网站 mydigital.kkmm， 方便民众善用这个数码平台，并且推广宽频的使用。部长丹树安努姆斯表示，这个以虚拟的展示厅为概念的网站能够提升民众对数码生态系统的以及数码相关计划的了解，俾他们只是从一个网站来收到资料。他说该网站和其他的网站是不同的，就是俾政府部门机构和电信公司通过这个网站宣传数码的信息，并且进行宽频服务促销，俾用户是无需游览更多网站的情况之下，更加容易可以掌握到相关的资讯。另一方面，随着 3G 网络服务在年底全面停用，手机或使用 3G 通讯配备的用户是受促切换到 4G 服务。通讯及多媒体部发文告话，此举是为了避免用户在数码化的洪流中被埋没。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的7点播出。同你讲声晚安。